事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四。今年啊，大家特别关注社保，关注我们的个税，因为确实和每一个职场人啊都息息相关。那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想过社保也能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呢？每周四我们的节目都会和大家来聊创业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曾经来过一次我们的节目，所以说这也是第二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51社保的创始人于清泉。清泉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51社保创始人于清泉。 那么清泉和他的团队呢，就把交社保这个事儿啊当成了生意啊，当成了创业项目来做。之所以第二次请到他来呢，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策划，叫创业回头看啊。我们把一年前、两年前曾经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再次请到直播间，请他们来分享这一年、两年来的这个心路历程，也许能够给更多正在创业或者是想创业的朋友一些启发啊。那首先还得请清泉来介绍一下哈，你们是怎么把交社保这个事儿当成生意来做？ 好的，51社保呢，其实我们是提供啊这个为企业提供社保服务的，也就是说大家在创业，我们就相当于是围绕这些创业群体，为他们去提供服务。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全国大概有109个城市，也就是说不管你的企业在哪儿，那你只需要在互联网平台上给我们提交，然后不管你是深圳还是上海还是员工，其实一站式就解决了。创业你专心创业，然后这些人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好了。 原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原来他可能是，如果说譬如说我企业发展大了，我需要在上海开个分公司，那 OK， 我当地就要注册公司，然后呢我需要当地要安排人去为他们去缴纳，所以每个地方我可能都是需要自己有一个 HR 或者人事去帮助他去缴纳的。那现在其实他完全不需要这样的人，他直接在一个平台上委托给我们就 OK 了。 你看，就是原来企业呢是专门有这么一个人负责员工的这个社保啊，包括啊公积金啊，这样的一些办理。 是的，是的， 也有呢，就是员工入职、离职这些社保手续的转移。 是的 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其实挺费劲儿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企业人特别多的话，那首先这个工作人员他的压力就比较大。 是。 再有呢，就是如果赶上去社保局办事儿的人特别多的话， 对， 那么有可能他那一两天还办不完。 对，他关键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就是一个企业的主业呀，实际上我还是要去获取企业本身的主营业务，而社保呢，只是他不得不干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面他的 HR 呢，其实真正他去跑社保的人，他也是流动性特别大。所以这个事情他本身还很专业，如果你交给第三方的专业，这是我们的主业，所以我们是团队都在做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企业外包服务的一类，就是把社保这块的这个工作外包给 是 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你们是想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解决？ 对，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能做到，就是在全国啊，它的所有的体验是一样的。大家知道，其实社保很复杂啊，每个地方可能都不太一样。 每个地方不一样？ 是的，是的，是的。 有哪些不一样？ 啊，譬如说我们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譬如说政策啊，譬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可能说哪些情况是属于可以领待遇的，那这个地方呢，可能稍微会有些差异的，包括流程啊，甚至填的表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啊。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呢，它只需要在平台上提交，就跟你上京东淘宝一样提交一个订单，而后面的话就是我们会有技术再结合人工去为他去完成服务，不管后面多复杂，其实后面东西是我们来去做交付的。 那你们还要去跑腿吗？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唯一的一家全直营的服务团队。我们在全国真的是布了这个差不多100多个城市的点，然后呢每个地方会有人啊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效率呢？同样是跑腿儿。 首先这里面其实有两个环节啊。第一个环节呢，其实是反而是信息的沟通、信息的传递。其实以往啊，这个行业其实信息传递非常的落后，都是用 Excel 发个 email， 对吧？这种方式或者打个电话，打个电话最麻烦，因为后面不可追溯。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把这些所有的信息线上化，这也是现在互联网的趋势，把所有线下服务变到线上。那线上之后呢，有了数据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对它进行优化了。其实第二步很重要，第二步是我们后面的交付。实际上现在各地呀，其实有很多的社保啊、公积金呢，大概有80%的业务是在线上经办的啊。那这些情况呢，我们就会通过自动化的技术啊，自动化的技术帮他实现。也就是说，像北京这种一线城市，我们可能很多业务啊是不需要人工干预的，完全这个自动化机器人就完成了。那还有的一部分就是需要线下，你还得要去社保， 还得要去跑腿。 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你内部是要有强大的这种劳动力调配的系统。你要知道可能哪个地方缺，因为每个地方它其实还不太一样啊，可能就是说它的周期、它的波峰啊、波谷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是需要你内部对人的管理也要很强。所以综合起来讲吧，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内部把它叫软服一体，就是软件和服务要深度的整合的一个事情。 全国很多地方啊，可能每个地方呢，刚才您说的缴费的基数啊，包括费率啊，包括填表的格式都不太一样。 是的， 实际上你们是想通过这个自动化的方式啊，来让它标准化，提高这样的一个后面办事的流程。 对， 另外呢，有一些城市像北京啊这种大城市，它有一些业务它都是可以线上办理的。 是， 那么通过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平台来和这些官方的机构做一个对接，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好，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生意啊。那实际上他们也做了一段时间了。 对。 那么这次来跟上次来，上次是2017年3月份啊，这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吧？ 是的，是的，是的。 你们干了些什么？有哪些进步 啊？好，2017年3月份，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时点，就是在我们差不多2017年5月份，我们就拿到了 C 轮的融资 啊， 所以这是一个变化。 就那时候很缺钱吗？ 其实做互联网，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这属于企业级的互联网，它其实相对来讲还是很重的。你在全国要做直营团队，那而且呢，互联网一开始的产品技术，你这些东西都是要烧钱的。所以在前两年，我们其实一直是亏的。但是在去年开始，其实就实现了，就逐渐实现了这个盈亏平衡啊，现在是盈利的。那我们所以在 C 轮是在2017年的差不多4、5月份嘛。啊，拿到的 C 轮， 就做完我们的节目就拿到融资了。 是，所以这个节目很一定要来上这个节目， 这个比较有福气啊。好，开个玩笑啊。 对， 换句话说，就是融资还是助了你们一臂之力的。 是的，是的，是的。 那个时间点，我们现在来看啊，那个时间点，如果说没有拿到， 对。 后面还好拿吗？我们知道2015年啊，这个资本市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明白明白。实际上我们是一路走来是拿过好几轮融资。我们是2014年这个2014年8月份拿的天使。然后呢这个2015年年初拿的 A 轮。其实这都是属于尤其2015年年初的时候，这是属于非常资本市场非常火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2016年拿的这个 B 轮。其实2016年大家知道其实是属于资本其实并不太好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完整的经历过就是资本好的时候和不好。 那会儿叫什么资本寒冬。 对对对，我估计现在也差不太多。 现在是 整个 寒风凛冽的感觉，是吧？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啊，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中间把握节奏，然后呢不断的可能每一年这个每一轮每一轮的走上来、嗯、当然现在呢因为你自己具有这个完全盈亏平衡之后，你可能心里就有底了、嗯、对， 现在应该是资本最喜欢你们的时候、嗯、最想拥抱你们的时候吧 是，现在整个企业级服务啊，现在也是一个比较热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消费互联网到了产业互联网嘛，也就是企业级服务会越来越受重视、嗯、啊。 嗯、好，除了拿到钱之外， 对，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我们以前呢其实是上回来做的时候，我们在全国只有差不多50多个城市、嗯、相当于覆盖了所有的这个省会和一线城市、嗯、啊，但是到今天我再做到这儿时，我们其实直营的城市已经达到了109个、嗯、也就是说全国来讲基本上这个一二线城市那其实我们都是覆盖了，在这种长三角啊珠三角包括这种京津冀啊是密集布点啊，基本上能满足绝大部分的企业他在对外扩张的这种全国性企业的需求。 嗯，这有钱就好办事儿哈、啊。 这个也是依赖于你自己的这个底层积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嗯、这个事情呢，它其实不完全是靠堆人的，它其实是靠你的这个整体的运营模式、你的软件、嗯、你的系统啊，整体整合。 实际上就是以您刚才所谈到的模式为例的话、嗯、这个边际成本是不是会逐渐的降低？ 嗯，你说的非常对。你像我们现在是一个人19.9，19.9什么概念呢？就一个人一个月19.9。譬如他招个人去跑社保的话，他假设这个人的工资假设只有5000块钱，如果这个人再加上社保公积金的话，他可能这个人的成本至少一个月是8000块钱。但是如果说他说我是一个创业公司，我只有10个人20个人，其实他包给我们的话，其实你发现他每个月他只需要花1-200块钱。其实这是一个很合算的。 从你们运营角度来说，从50个城市扩到100个城市， 对、嗯， 再扩展到更多的城市的话，其实每一个城市的成本投入折合平摊下来， 这里面其实是要首先呢，这个做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有这种总体格局。嗯啊，那段时间我长期啊，这好几年来我的这个办公室都是挂了一幅这个中国地图，还有高铁的分布，还有哪个城市的分布，我们要去研究就是怎么样去布局，然后呢，我们的分公司开在哪儿啊？这个对你来讲是最经济的。还有呢，我们可能的客户会去哪些地方？我们因为要服务到他嘛，所以这里面其实来讲，我们现在从50个城市扩到109个城市，实际上对我们的人工增加并不多、啊、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系统啊这些东西已经非常成熟了，其实这只是开城市的而已，开城市我们增大的人相对于你提的产能来讲，这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特点，它和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实体零售那就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因为是这样的，实体零售有一点，它的实体店本身既是服务场所也是消费场所、嗯、所以它有流量的概念、嗯、那其实大家知道流量越好的地方它其实反而是越贵的， 越贵 啊、嗯。而我们呢，其实我们在各地去做布局呢，它主要是服务的点，其实我不需要非要到这个门店，对吧？非要开个门店，不是这种模式。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创业回头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下面要问您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啊，你们去了那么多的地方，感觉市场现在环境好吗？虽然城市啊已经开诚跋扈啊已经很多了啊，但是你们接触的这些企业目前的运营状况怎么样了？ 其实这个我们还真是很有发言权、嗯、因为呢我们实际上本身做的就是企业级服务，就相当于创业者这个在淘金，我们呢是为他们去这个卖水的。 你们服务于中小企业、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大概服务了差不多30000多家这个中小企业、嗯、其实我们是能看得见一些趋势的。举个例子来讲啊，其实做社保服务啊，它的增长就是来源于几个，一个是你要不断的获取新的客户，但其实呢以前我们还有一块增长是来源于他自己的人头的自增长，譬如说这家公司 他招的人更多了， 对，原来可能我们是只服务他10个人，可能到年底的时候他变成20个人、那其实对来我们来讲服务费收入也会上来了，所以我们其实能看到哪些行业他的用人会起来啊！最夸张的时候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出现过有一个行业前5名都是我们的客户。那你会发现，他的人才流动其实都在我的服务范围内的。 一个行业的前5名， 对， 哪个行业呀？ 啊， 当年 O2O 很火的时候 O2O 行业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不说了，这个也会经历到资本的这个情况。 其实 O2O 我们知道啊，它 O2O 嘛，它最需要的就是人呐。 是的是的是的。那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其实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挺惊人的，也就是说现在来讲，一个企业内部它自己的人头的自增长现在基本上是停滞的状态，所以这意味着其实很多企业现在已经是冻结招聘，当然这些数据其实现在你们看新闻也能看到，就是我们说可能招聘大家不发招聘广告了，对吧，或者说我们这个冻结招人呢，其实这种在我们服务的这里面是能看得到的。 什么样体量的规模比较明显？ 都会有，就是说小企业不招人不用说了，其实大的企业现在也是不会像以前那么疯狂的一下可能就是出现剧增啊。我们当年真的是有那家公司现在已经上市了，就是我们服务的客户在他很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服务的，当年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在2015年初的时候我们服务的时候，他是短短从可能几十个人一下冲到了上千人 啊。 但是现在来讲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例子了，就是说大家的企业里面其实都会相对保守一些啊，招人来讲。 是，那么你说你当时服务那家企业已经上市了， 对， 当时要是不收服务费，换成股权投资该多好啊！ 没事，现在也是我们这个忠实的这个合作伙伴。 好，所以这个市场好像越来越难做了，听你的意思是？ 其实是反过来讲啊，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是它的自增长这个减少了，但是有一点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会选择我们，就相当于现在我们企业本身的增量在变多啊，就是相当于以前可能有些随着你的企业发展嘛，就五幺社保你现在在全国的品牌啊这些起来了，再加上你的全国的直营的这种服务能力起来了之后啊，这个其实它是有口碑相传的效应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在很多企业会找到主动找到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的销售单月新签的量是比以前来讲它是增多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的企业客户数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显示出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我们看整个行业确实是这样的状况，这说明其实第一个呢，以前外包的市场呢，它其实以前是渗透率很低的，就是不是所有的企业可能都会用到外包，但 是 现在随着这个可能形势的发展呢，大家会发现其实这一块没有必要自己去做，而且外面做有可能比自己还要便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它还是有更多的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增量市场。 好，一方面呢就是每一家企业他们招聘的人数或服务的人数不像原来那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有更多的企业去找到你们， 对 啊，那这个是一减一增， 减倒不至于，现在就是说它是 停、 就是发展 是吧， 对对对对，它的人数以前它是有个自增长，可能就是它的人头我们可能只需要服务的好它一个老客户，他可能从年底到年初他就会有个自增长，但现在呢你会发现他自己的增长会出现停滞。 那你觉得在这段时间作为企业来说最应当做的是什么呢？ 企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觉得呀，当下可能企业来讲确实要控制好自己的节奏，我们其实总体来看现在面临的环境形势环境还是挺恶劣的，首先第一个经济不太好，这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那经济不形势不太好对很多企业来讲其实要做好长远的准备，第二个呢它的招聘招人其实我们应该摆脱以前那种粗放型的就靠堆人然后快速的扩张的这种模式，实际上现在来讲它必须要考虑精细化的运营，我一个人怎么样激发它的效率，那反过来讲人力资源呢它的更多工作啊，其实就要从原来事务型的就是一个人我来了就是帮你签签合同跑跑社保我就干干这个就可以了，现在呢慢慢的这些事情事务性的工作其实完全可以找外包，而是他应该专注到他内部的人才的激发上，怎么把他效率提升上来，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人力资源的使命是让一个人对吧说干三个人的活拿两个人的钱，这是最好的一个模式啊，最好的一个效果，这其实人力资源接下来真的一定要重点去思考的一个地方。 这可能也是你们看好未来盈利的一个空间。 是的是的是的，我会认为外包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因为本身人口红利在减少，人一定会越来越贵，以前大家会愿意自己再去跑社保自己再去做这些，是因为他们会觉得招一个人很便宜嘛，对吧，劳动力很便宜，但实际上呢我们会发现招的人越来越贵，而且这些人呢可能都是受过很大的这个教育啊，这些他会觉得他的职业的发展路径他不满足于我只是去跑一个社保而已，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就问过这样的问题啊，今年我还想再问一次啊。 你说， 这是因为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啊，他们这个社保的经办机构的这种服务还是不够便利啊，或者说让这些企业填报的这些信息还是有点麻烦。 对 啊，但如果企业他们变了，政府也变了，比如说我们给员工报社保，就像我们自己在航空公司的官网买机票一样， 是。 那你们未来还会有盈利空间吗？你看原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机票代理，是吧？ 对对对对。 后来就出来这个携程啊、去哪儿啊、什么翼龙啊、旅行网等等。 对。 那再后来，你看航空公司都自己做自己的销售系统了，大家一发现航空公司更便宜。 其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呢，企业买单付费，它已经证明了这个商业模式它的价值本身是在的。但是我们要去分层，发现它为什么会付费，它其实有几层的价值。可能往下呢，它是说，哎呀，太麻烦，我不愿意去做，跑腿办事的价值，这个在我们叫效率的价值。那这个效率的价值呢，会随着公共服务越来越完善，实际上这个在减轻。可能就是说他自己说，哎，我也可以在线上去办理啊。那其实关键是啊，我们还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跟航空买机票不一样的地方。买机票是怎么回事，大家一说都懂，每个人都懂。但是社保是怎么回事，这可不是大家都能搞懂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专业性的服务。你看我们的调查，我们的调查中会发现啊，其实真正的专业性的人对社保这个事儿能搞明白的也少。我们调查，因为那个白皮书的调查其实针对的是 HR。 你们发了一个中国企业社保 白皮 书。 对，我们已经连续6年发了。今年发的时候，你看中间调查90%的是 HR 参与的。那么这些90%的 HR， 他们能搞懂说养老金怎么算，或者大病的医疗啊等等这些政策的，也就11%的人。也就是说在这里 就是他们不会买机票，是意思。 这些专业的人里面，其实你会发现能搞懂政策其实也是很复杂一个事儿。所以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专业服务它是有价值的。就像现在来讲社保，那以前呢大家认为社保只是交进去而已，现在呢发现不是这样的，社保还有政策，还有合规性的问题，那包括大家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社保入税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结合它，我企业又不触碰风险，同时呢我能把这个事情办好。另外呢它还结合到哪些人可以领待遇，对吧？以前可能就是买车买房啊这些东西没有跟社保挂钩的时候大家都不关注，但是现在发现不行，员工他其实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的。我一个北漂，我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能才能对我的养老有利啊，什么样情况下我要去外地，我什么样情况下我才能报销好啊，我的生育津贴怎么领取啊，这些事情呢是需要专业化服务机构的。所以我们的价值就出来了，我们是从专业方案一直到最后下面的落地，一站式帮他解决了，他不需要一个人专门去研究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我们来研究就 OK 了，就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情。 所以建立在目前咱们这个 HR 对于社保的这个了解还不够彻底，不够全面的， 对 这个基础上，你认为目前这种模式还大有可为？ 其实不仅仅是 HR 嘛，就是说所有的人其实都会是这样的，这是个专业的事情。 所以你看，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以后要加强这个个税的这个服务啊，这个是官方的这个文件当中也有表态。 是的， 这谈到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个税。法在修改嘛，增加了很多的内容。一般人也有可能搞不懂，特别是那种专项附加扣除等等。 对。 所以呢，你看在国外啊，在澳大利亚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有专门的为你在年底报税的这么一些人。 对对对对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举个例子，他说，在某国啊，我就不说哪个国家了。他请一个人报税。可能花了300块钱，最后他省掉的税呢可能才200块钱。但是他也得请一个人，他因为他搞不懂。 是啊，第一是搞不懂，第二呢是税法具有非常大的严肃性。税法我们就立法将叫义务性的这个立法。也就是说这一块如果出了错，试错成本太高了，实际上还不如交给一个专业的人去做。对。 好，那未来这个趋势啊会朝哪个方向走，我们明年啊也可以再聊一聊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嘉宾口才挺好的啊，这个口才好对于创业者来说能有哪些加分项呢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阶的广告。此外呢也要聊一聊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你们所遇到哪些问题啊。此外呢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社保的征收呢改由税务部门来征收了。原来呢是人社部门在征收，那这些对于从事社保代理的这些创业公司来说呢会带来哪些直观的影响，我们在下半段的广告呢之后跟大家来分享。

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说，今天光照充足，风力不大，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家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回头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环节，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了解创业公司他们所走过的路，他们的心路历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51社保的创始人于清泉。清泉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清泉。 刚才上半段我们更多的是在说业绩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问题和反思啊，以及挑战啊。那你认为从去年2017年到即将过去的2018年啊，你们遇到哪些比较大的问题 啊？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做企业级服务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把它叫做这个2B 的服务嘛。2B 的服务也是一个，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这是一个很苦逼的服务。实际上它是要求叫铁人三项，也就是说你的销售啊、产品啊、服务啊，其实至少没有明显的短板。那这个就非常考验你的综合能力，这个可能跟有些 2C 的项目是不太一样的。 2C 项目可能我某一个点上非常强，我也就这个产品就突出来了，但是对于 2B 来讲的话，其实你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齐头并进的。那这里面其实对这种管理的考验就非常大，就是你一方面你要去抓重点，要抓节奏啊，这是它整体的一个变化。所以对我们这个事儿来讲，大家知道其实社保要在全国的各地这么复杂的要把它去搞定，本身的难度是很大的。再有一个呢，其实这个服务业本身难度也很大。服务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像我们经常说，其实你看我们最成熟的是制造业，制造业它是有库存的，其实我是可以先制造一个半成品，那可能我配送到这个地方我再发出去，那哪怕是像双11这样的话，它其实最累的是物流，对吧？但是它后面的可以准备好。但对于像社保这一类的服务业呢，其实就不是这样，它是按需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这个点是高峰期，那就发现我们必须要同时去满足这个最高峰，那这个对我们内部的这个管理的挑战就会非常大。所以这一年呢，首先我会觉得我们经历了这个，相当于我们是已经完整的经历了这个把服务业的工业化的这个路子，就把它规模化的这个路子，是我们这一年其实重点去经历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服务业我们把它分为这个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叫农业时代，农业时代主要靠人，就是我遇到一个这个农夫，他有经验，他遇到一个跑社保好多年，他有经验就 OK 的。但实际上你要做全国化的时候，他一定要经历过一个叫 规模化，我能够扩张，我每个地方的话其实我都能做到独一无二啊。其实这个味道都是一样的，所有品质是一样的，我们经常拿麦当劳肯德基做比方，其实它做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环节呢是需要你积累大量的经验去克服它的。其实去年我们其实是能够从50个城市突破到100个城市，其实主要都是靠这方面的一个提升。那这个突破之后呀，其实接下来你面临的就是可能企业它还是有个性化的，有不同的特点的，然后呢你要提供有温度的服务的。那这个时候就对你的挑战就是你的所有的数据的线上化，以及呢你的所谓的人工智能，对吧，所谓的不同的个性化千人千面。那这个时候你要去针对这些做，那这是我们接下来会面临更大的一些挑战。我们去年其实主要在克服这个全国性的，当然也是基于前面几年的一个积累。 中间有没有出过问题？比如说马上就要报了，马上就要报社保，报到这个人社部门了，可是中间系统出了问题。 其实这个在去年还好，因为去年我们相当于是从50扩到这个100个城市，实际上是有经验的，是基本上按照我们的这个步骤再去走的。在前早些年我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在14年的时候遇到过。其实我们如果按照传统的做法，手工做法，超过100家的客户的时候，他一定会出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手忙脚乱，你的所有的这个调配，你的这些就会出问题。那如果社保一旦漏掉，那这个影响就会非常非常大。我们当年曾经有一次，实际上是非常的惊险，就基本上社保，比如说官方节点25号关，那其实我们是到25号才发现这个问题，但是官方的节点已经关了，其实找了非常多的渠道，就才找到点，然后才进去，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通过线下了啊，因为人家实际上25号关，但是他是留有个冗余，26号真正的可能在内部系统提交，实际上我们是通过那个非常惊险的过去的，这是在以前我们遇到过的，所以在今年的我们的扩张的时候是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反而不是我们今年可能遇到的可能这种问题了，就是安全性问题是我们放在首位的。但今年呢我们也会遇到这种节奏性的问题。其实 节奏性的问题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段可能大量的需求涌现，怎么去处理呢？ 说到底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其实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我要快，什么时候要慢，然后呢这个快和慢呢，一方面是来源于你自己的积累，其实另外一方面呢也来源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譬如你为了抢这个时间点，是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拼命的就要快速的就要上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发现，这两年是政策变化特别快的，就像刚才讲，我们今年其实会有很多节奏会被打乱。譬如说今年这个社保入税，这个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方面是挑战，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因为意味着很多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合规的方向去走，同时呢，这种全国化的这种需求啊，它其实会更大。企业有焦虑，所以今年呢，我们在九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做了大量的市场活动，我们在全国各地去走市场活动。那这个阶段，基本上我是马不停蹄，这个城市那个城市都做活动。 说你的口才好，这一点就暴露出来，有优点啊，有优势。 口才也是练出来的。这个创始人，你要知道，这个做宣讲你的东西是你应该的，你会发自内心的愿意去讲这些。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点，你会发现你的很多精力就会被这个脱掉，这是你一开始计划是 没有想到的， 对，没有想到，那你就马上会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节奏很多东西就要变化。那么同样你内部的产品的节奏能不能跟上这样的变化，那你要必须要去做这个短期的临时的调整，所以这些呢就会导致你整体内部的这种管理它会稍微有点变形。对， 特别是这个社保由税务机关来征收，你们原来的那种系统内部是不是也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现在做了相当大的调整，现在这个我们的小伙伴们都是加班加点在搞，为什么呢？一方面呢，我们以前的系统是直接对接到这个社保，那对接到社保，其实社保这块已经非常通畅了。那接下来最大的变化，其实不是说我的对接的问题，而是说我必须要统一考虑，我不仅仅要考虑社保的问题。我要考虑个税的问题， 个税的问题 啊，我要考虑他薪酬，甚至考虑他前面用工的问题。所以现在呢，我们后台就要重新做一套系统，把它全部整合起来，就从用工到薪酬到个税到社保一揽子解决掉。 所以这个节奏，是原来没有计划到的。 原来其实原来这个方向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做正确的事嘛，方向知道的。但是呢，你其实知道，就是你没有想到，其实国家的这个速度是这么快， 推进的速度这么快。 对对对对，啊，包括今年，其实这个我今年的，其实这届政府，我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讲，这届政府其实执行力非常强，啊，包括推进这些速度其实是非常快，是吧？所以我们要随之而快速去变化。 嗯，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于你个人吃得消吗？ 还好，我们天天现在大家都觉得就是打鸡血的状态。 就刚才说的，从50多个城市到100多个城市，这每一个城市你都要去一次吗？ 不是不是，现在倒不是。现在我们其实内部有很成熟的开城市的方法论，基本上不需要我去参与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去走？是因为呢，做全国性的管理啊，它不是一个软件性的问题，也不是说这里面是一个机器，而是你要对你内部的员工啊，其实你要做企业文化，你要做价值观，你要做管理运营上的这个，这些非常重要。我们真的是哪怕这个点刚开，哪怕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要过去给他去沟通一下，也要去讲一下文化呀，讲一下一些东西。其实这是蛮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可能运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啊，一定要把这些你才能布局好这个全国的执行管理。 嗯嗯，在社保这一块你是专家， 嗯， 那么在这个企业文化的这个树立上面， 嗯， 你算是给自己打几分？ 其实五幺社保的文化，我个人觉得还算不错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大家逐步的提炼中形成出来的，其实蛮有意思。这个团队呢，你看有一些文化其实是外面没有的。譬如说我们的企业文化价值观里面有一条叫学习成长，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莫名其妙，这学习是自己的事儿，你放到这个公司层面的价值观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组织就是这样，我们面对外部的就是不断在学习的，其实内部来讲我们要求每个人也是这样，就是我们要跟人和组织匹配嘛。大家后来发现哇，这个慢慢就形成一个文化就落地了。啊，实际上我们内部来讲，我们五幺社保的人其实在行业内其实整体来讲他的口碑也在的，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文化总体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 嗯，在这一年当中，运营和内部管理这方面你们走过弯路吗？ 嗯，大的弯路没有，其实主要就是有个别的小的点，我们如果现在我们复盘来看，我们认为稍稍还是会有部分的东西会有点遗憾。譬如说有的产品它的节奏可能做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啊，节奏会长一点，因为有些项目会比较大，可能做的长一点。那如果说返回头我们再回去做的话，我们一定不是像那个时候的那样做，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遗憾。但是总的来讲，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大的节奏是没有什么。 好，那么最近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民营企业的这个经营啊，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嗯， 前一段时间呢，著名的企业家福耀玻璃的创始人曹德旺先生接受媒体采访啊的一番话呢，也是提醒了很多正在创业的民营企业家。下面我们来听一下，也想听听哈清泉你的想法。 嗯， 民营企业这一次是自己在腾势的，他自己在腾势的时候呢，他主要是没有经验。2008年以后危机以后，银行银根书呢，大家出来就是撒钱，他傻乎乎的，银行叫他贷款就贷款，他不知道商业银行贷款呢是短期贷款，是流动性贷款，因此他用这个短期贷款拿去炒，然后拿去投资，拿去这个东西。现在报表跟他拿过来看，存货一大堆，应收账款一大堆，其他应收款一大堆，资金来源里面呢，资本占30%，剩下的一大堆负债是短期融资，再加上其他借款和其他应付款，欠人家逼着他还，因为他用那贷款有抵押有担保的，被人家欠了拿不回来，变现不了，因此他死得非常惨。这一次这是什么原因呢？傻瓜，自己在疼啊。我说你自己在疼啊，你这一波如果早做准备的话呢，必须把负债降到30%以下来谈，因为开始缩表开始降杠杆的时候呢，缩水了，大家都没有钱了，收不住了。就企业家的队伍建设很关键，要求他从事务量上、质量上怎么培养他们，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很多人是没有经验。 从一个放牛娃哈，变成了这个玻璃汽车玻璃制造商。那么曹德旺先生的话呢，还是得到很多人的这个肯定和赞同呢。清泉你怎么来看？他认为很多民营企业家是没有经验的。 对。 实际上啊，当然呢，就是我们因为是其实创业也没有几年啊，实际上我们可能看到的是更多没有经验的，包括我们自己，其实都是属于大家是在这个过程中这样折腾过来的。我们呢，因为是为这种创业企业服务嘛，其实我们就会发现看见特别多的这个创业企业，包括尤其是经历这种波峰波谷，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包括到现在，我们每个月其实也有客户会因为倒闭啊，会因为这种情况而撤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其实也是见了很多。一方面呢，我会觉得其实这个里面其实每个创业者呀，一定要对创业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对经营企业一定要是不断的去怀着不断学习，要有敬畏之心，不断去学习。因为早些年呢，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被这种大风潮啊，说这个只要我们一冲上去就 OK 了。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在人力上也是用这种粗放式的，就靠堆人呢、粗暴的这种的方式去进行的。但现在真的是进入到精细化运营，同时来讲，他一定要对自己的现金流有把握。那这个我们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从事的是人力资源行业。人力资源行业呢，其实它中间有一部分是属于现金流比较好，因为它会有代持代付的这种费用，看起来流水很大。但实际上很早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呢，你在全国那个时候在做全国社保代理，能够做全国直营的其实还不太多。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大家都是采取互为代理，其实就是转包的方式。 互为代理 啊，其实就是转包。可能他找了某一家人力资源公司，人力资源公司说我没有在全国有这么的点，怎么办呢？ 对， 我就再委托。那其实这里面就一定会产生这个资金流的流转。那这里面如果说万一有一个，也许是因为也许小引发的点很小，也许是一个人没有交进去，那可能呢这家企业因为这一个人没交进去，他说你帮我查一下，那可能他就会拖欠，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最后整体他会像一个这个资金上的这个紧张， 就是层层分包的话，如果最后那一个人 对 他没有钱了， 那没有钱，但是关键是社保费官方是不可能给你说时间点 缓一缓的。 对，那这个时候你该脱收就脱收，那你发现这样的话就会很惨。所以我们在其实在很早，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就决定一定要做全国直营，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掌控不了供应链，你掌控不了这种结果的话，那这个事情你就会非常的麻烦。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当时就后来就把这些上风控了，就是系统上如果说他可能就欠社保费，那这个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去为他某一家去垫付，因为为他某一家垫付的话有可能会导致所有的产生风险，那这个就会出问题，因为你要对所有的其他家负责。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这个全部设置到系统里面，系统它会自动做风控，自动做强制减免。如果说这个 企业没有钱给员工上社保的话， 一定要就是每，其实这是每一家企业他自己的经营思路，一定是要我会觉得一个稳健和良性的经营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健康的往前去发展，因为资金流是血液嘛，对吧？如果这个断了的话，那肯定企业就没有办法了。 曹德旺先生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说有很多银行找企业主动放贷是吧，但是放的都是短期贷款， 对， 企业也拿了钱之后呢，就是到处投资啊，买楼，最后呢就账面上很多的这个钱都是资产性的钱啊，投资的这个收益， 对， 还有一大批的这个应收账款，就是卖出去东西没有拿到钱的这一部分，以及自己的库存。 是的， 结果呢要还债的时候呢没有现金， 对，变现不了，对对对，短期内流动性太差， 就是躺在了自己的优质资产上倒下的是吧？ 是的，是的。 那么你们刚才也谈到了自己拿融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 拿到这个钱，你也刚才谈到了开了这么多的城市哈， 是， 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这个现金流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账上的现金流非常的好，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资金一定要有流动性。就是相当于是我马上用，我必须要能马上变现出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从来不去搞买楼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的这个固定资产的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现金还是用于人上。而我外地做布点呢，其实它是为了我战略布局的需要，就是一个企业要明白你是什么地方该做重，什么地方该做轻，你重的是什么，重的你可能你做重是为了做你的核心壁垒啊，为了做你的核心竞争力，你做轻呢是你的整个业务模式。实际上这里面就是，实际上他必须要对经营要有深入的了解。 好，那么您看来好像对这一块了解的还挺清楚的，可是也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家倒下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 我们其实也见了很多，而且呢我们自己也是一路，我们会觉得一路也是很艰辛的，能够活到今天，我们今天还有机会来再给你做节目。 你们有没有过这个断裂的危险的时候？ 那是在很早了，那是在我们在 A 轮以前的时候。A轮以前的时候，我们当时会出现过，就是其实我们那个时候拿外面去谈融资嘛。啊，外面谈融资，但对，到了公司的时候，可能跟员工还讲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是因为这种账期啊，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出现资金流的短缺。所以我们在拿 A 轮的时候，其实已经经历过这样，因为当时 A 轮钱还没进来，我们这个时候呢，可能账上又要花，又要发工资。其实当时我们最终是，其实现在说起来都很惊险啊，当时我们其实是把我们自己的房子都抵押进去了，啊，获得了这个。但是从此之后，我们就特别的注重这个流动性，就是讲一定要做直营服务，而且我们当时做直营服务那个决策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啊做的，就是我们说做直营服务把控后面的供应链，同时呢前面你自己的这个资金一定要安全。对。 曹德旺先生他还有讲到，他说这个企业负债率啊不要超过30%啊，他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 是的 边际啊， 是的， 你怎么看呢？ 其实我会觉得可能也跟不同的 阶段行业有关， 还有因为做实业啊和其他的还也不太一样， 是 啊，因为现在像我们本身是在的是一个服务业嘛，现代服务业它其实还不一样，另外呢你还要去看你本身的我们叫经常性的收入，就是你每个月你固定会有收入的，这种也要看。其实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不是说是我们一锤子买卖就卖着就完了，而是我们希望长期持续有每个月会有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现金流进来，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所以这两种去结合，你才能知道你的商业模式这个阶段该不该扩张，我该不该举债去扩张，还是说我应该非常的保守。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在当下这个环境下，其实保守永远是面对不确定性最好的方式。 好，谢谢。我们节目也即将结束了啊，回顾这一年多，你个人啊，你有哪些变化？从长相来说好像没有变。 长相也有变化，其实我那天看新闻，看什么80后这个白发老干部的时候，我们都在想创业者都是80后的这个白发创业者了。 好像头发是比 会有 去年多了一点点白色、 啊，这个，确实操心的还是比较多 啊， 但总体大家状态其实精神状态还是 OK， 还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年轻。 还有哪些变化吗？ 其实我会觉得呀，这一年可能更多的是认知上的变化，就是说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你想到的层面其实不太一样的。其实这也是创业我会觉得最大的，你会为什么很多人会乐此不疲，会愿意去创业，会愿意去这个折腾，其实创业本身能带来的这个自我的这种成就感，自我的往前去提升那种感觉其实蛮棒的，就是你会看到你的团队会起来，你会看到你自己，其实你能感知到自己的变化，你自己的成长，尤其是这种认知我们看一个事情的变化啊，包括可能再往前几年的话，你要来跟我讲，就是说让我来看一个所谓的商业模式这种词我都不会用，对吧？到今天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你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也应验了刚才你所谈到的，你们企业文化就叫做学习成长。 是这是我们其中一条，蛮有意思的一条。对， 好。对于想创业的朋友，在目前这样的一个阶段，在目前2018年11月啊这样的一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首先呢，其实现在创业啊，我觉得确实还是要先想好。这个有的时候不能说特别的冲动的去创业，因为第一大环境本身是不好的，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得相对准一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和你的朋友聊一聊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创业最早的时候，它原动力可能最早的时候也许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 idea 一时冲动啊，或者说我的认为这个创业可以更自由一点，然后就去了。那其实在现在这个环境呢，一定不是这样的创业的最好的时机啊。当然年轻嘛，可能就是它有很多的试错成本，但是目前来讲试错成本代价会相对大一点啊，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建议一定是还是要想好一点，然后再去着手往下去做。 是。那么也许明年的这个挑战会更多一些啊。那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说现有客户和增量客户啊，实际上呢是对于你们公司来说目前最大的两个变化点啊。现有客户